哦，对了，听完故事，听完这么好听的内容，可千万别忘了、 早点睡觉。 因为按时睡觉，身体才会长得壮壮的。 下面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勤奋、善良、诚实、坚强、有爱。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大家好，我叫何一彤，是中关村第二小学一年级14班的一名小学生。今天我和妈妈一起读了《快快乐乐每一天》。故事里的小熊每天都是快快乐乐的，大晴天是快乐的，下雨天是快乐的，和朋友在一起他是快乐的，一个人的时候也是快乐的。我也想成为每天都快快乐乐的小朋友。 下面的故事是一位奥地利的大朋友埃尔文·莫泽尔为我们写的，是由古丽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的叔叔阿姨为我们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塔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快快乐乐每一天》。 雪花飘飘，天气寒，小熊的皮毛好温暖。泼上雪后就是好，小熊刺猬玩雪橇。哇，小熊住的地方下起了大雪，天气好冷啊。不过小熊的皮毛很厚很厚，就算是走在冷冷的雪地里，也还是觉得好温暖。山坡上的雪很厚很厚，这样的雪正好可以玩雪橇。小熊找来了他的朋友小刺猬，两个人坐在雪橇上，从高高的山坡上冲下来。 嘿，抓紧了，小刺猬，我们要冲下去喽！ 真好玩呀！小熊、小猫来洗澡，一边玩呀一边笑。狗欢地洞好神奇，小熊常常来探秘。冬天过去了，春天来了，雪都融化了，地上长出了绿绿的草，树上的树叶也长得很茂密。小熊在树下放了个大浴缸，他和他的朋友小猫在浴缸里一起洗澡。你泼我一身水，我泼你一身水，嘻嘻哈哈的好开心呐。沐浴露、肥皂泡、大刷子弄得到处都是白泡泡。 太有意思了，太有意思了。 小熊的邻居狗欢住在地洞里，小熊一直觉得地洞真的好神奇呀。从一个小小的洞口往下爬，往下爬，往下爬，结果里面有宽宽的客厅，还有漂亮的家具。狗欢和太太正坐在客厅里面等小熊来做客呢。小熊喜欢地洞，常常爬到下面去看看。毛驴驮着大口袋，小熊帮忙好有爱。火车头呜呜叫，小熊乌鸦往外瞧。夏天树长得好茂盛，小熊在路上遇到了毛驴。毛驴呀，要把一袋麦子驮到磨坊里去，脱了壳碾成面粉。 哦，这麦子可真够重的。小毛驴走着走着就累得呼哧呼哧直喘气。小熊说， 嘿，小毛驴，我来帮你扛一会儿吧。 他把大口袋从毛驴背上卸下来，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。 谢谢小熊，你可真有爱。 小熊坐上火车去旅行，他和乌鸦一起坐。啊，乌鸦邀请他到火车头上去坐坐。这是蒸汽火车，还要烧煤炭冒黑烟呢。呜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，呜，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。 火车在长长的铁轨上跑得好快呀，后面拉着一节又一节的车厢，很长很长。小熊和乌鸦把头伸出窗外往外看。 哦，别别别，这样太危险了。 墨西哥草帽大又大，伙伴乘凉都靠它。小熊今天回家晚，蝙蝠飞舞来作伴。 还没告诉你呢，小熊旅行来到了墨西哥，这里到处是沙漠，还有沙漠上的仙人掌。 哦，太阳实在是太热了，晒死我了，晒死我了。 啊，没关系，墨西哥草帽是最好用来遮太阳的。这顶草帽的帽檐那么大，大的简直比小熊家的大洗澡盆还要大呢。戴在头顶上刚好遮住阳光，小熊一戴上就有好多动物跑来乘凉了。小老鼠，还有一只小鸟。 这一天小熊出门去很晚才回家，天已经黑了，月亮在天空上，小熊提着一盏灯。 哦，一个人走夜路有点害怕呢。 啪啦啪啦啪啦啪啦啪啦，什么声音？ 哦，是谁？ 哎，别担心，我是蝙蝠。 哦，你晚上出来不怕看不见路吗？ 我们蝙蝠都是晚上出来的，我们不用眼睛看，我们会发射声波，这样就算是再黑我也不会撞到树上。我陪你一起回家吧。 啊，这不错这不错。猴子牙疼很厉害，小熊把香蕉切成块，小熊要到河对岸大河马来当船。小熊的朋友猴子患了牙疼。 什么东西都吃不了，我的牙齿太疼了，肚子还很饿。 真可怜，我来帮你吧。你要是不能嚼，我就把香蕉切成小块捣碎了，然后用勺子喂给你吃。 哎，好的。 不过你吃饱了肚子一定要去看牙医，以后别忘了每天要刷牙呀。 好的。 小熊打算出门去，不过遇到了一条好宽好大的河，他的朋友小猫在河对岸等他，那怎么过河呢？ 这个时候，大河马从水里露出了头。 怎么，需要帮忙吗？ 哦，如果您能把我带到河对岸，那就真是太好了。 好好好，上来吧，爬到我的背上。 小熊爬到河马背上，别看河马长得胖，游起泳来可真够快的。他把小熊送到了河对岸，见到了自己的朋友。 小熊送来一束花，老鼠笑得咧嘴巴，眼镜蛇好可怕，小熊小心躲开它。小熊又要去看他的好朋友老鼠，老鼠住在大蘑菇房子里。看朋友要带点礼物吧，那就带上一束漂亮的鲜花好了。小熊带着花来到老鼠家，要礼貌敲敲门，问问老鼠在家不在家。当当当， 喂，老鼠，你在家吗？我来看你了。 门打开了，老鼠出来了。 这是送给我的花吗？真是太感谢了。 小熊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条眼镜蛇。哦，这个家伙的背上看起来就像有两只可怕的眼睛，而且它的舌头那么细那么长，吐出来好可怕。哦，这个东西是有毒的，咬一口可不得了。小熊小心地躲开它，绕到别的地方去走了。嗯，只有这样最安全，遇到眼镜蛇一定要好好躲开呀。小猫落水好危险，小熊送来救生圈。猫头鹰读书好动情，小伙伴们认真听。小猫掉进了水里，小熊赶紧坐着船送来救生圈给它。啊，帮助别人的感觉可真好。接下来猫头鹰也帮助小熊，它坐在树洞里读书给小熊和小刺猬听。窗外严寒飘雪花，待在窝里喝热茶。转眼冬天又来了，窗外又飘起了雪花。小熊和朋友小猫坐在温暖的房子里喝着热茶，好开心。冬天是个好季节，小熊最爱玩滑雪。喝完热茶出去滑雪吧，雪橇从山坡上冲下来，嗖，好开心呐。小熊刺猬树下睡，一个个梦呀可真美。小熊是个音乐迷，来听青蛙的音乐会。冬天过去又是夏天，小熊和小刺猬在长满树叶的大树下乘凉，风吹着就睡着了，做起了美梦。夏天还有青蛙们总是呱呱地在唱歌，小熊喜欢听，傍晚的时候就去池塘边听青蛙开音乐会。小熊亲吻白猫的手，白猫傲慢又害羞。小熊去大城堡里看到了漂亮高贵的白猫，它仔细地行礼亲吻白猫的手，白猫害羞地闭上了眼睛。黑夜冷，黑夜清，城堡钻出了小精灵。哦，可是到了晚上，城堡就变得很可怕，里面还有白色的小精灵呢。豹子是个魔术家，他给小熊变戏法。狐狸要吃小白鹅，可是小熊不好惹。豹子变魔术给小熊看，你知道有多神奇？ 扑噜扑噜变， 一只乌鸦从帽子里变了出来。狐狸也想变个魔术，他想吃掉小白鹅，不过小熊可不会答应的。 会，离我的朋友远一点。 大风吹，天地转，老鼠塔里最安全。小熊大喊快救火，门外开来消防车。在一个大风天，小熊到老鼠家去做客，他们的房子是个高高的塔，就算外面的大风把天地都吹得转起来了，塔还是牢牢的不会被吹倒。哎，可是不好，远处的另一座房子着火了，小熊赶紧喊救火，快救火。哦，别忘了打119，叫消防员来。海底海底真神奇，遇到一只大章鱼， 这个地方风景好，小熊把它当快宝。小熊到海底去探险，穿上潜水衣，带上氧气罐，看到了大章鱼。除了海底，爬山也不错，爬到高高的山顶上，这里可以看到远处的风景，可真是个好地方。小熊手拿一支笔，画出椰林和岛屿。天变凉，树叶黄，小熊树下拾柴忙。看完风景，别忘把它画下来。小熊用笔画出了漂亮的椰子树林和岛屿。旅行的季节快过去了，天越来越冷，森林里的树叶也要变黄了。冬天得烧柴火取暖，快到树林里去捡些柴火吧。炉火旺，风呼啸，躺在床上真美妙。月下散步很安全，豪猪身上背着剑。天气变冷啦，拾来的柴火烧旺了炉子，就算窗外的风呼呼的，躺在床上也很舒服。不过就算天气凉了，也还是要到外面去散步的。晚上害怕的话，就叫上豪猪吧，他身上的刺就像宝剑，谁也不敢惹他。木桥摇，木桥晃，小熊心里有点慌。小熊亲一下小老鼠，这本书到此就结束。 故事讲完了，听好故事，做好孩子，育好家风。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，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，我是小群姐姐， 我是糖耳朵兔子。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。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周末的时候，呱呱和爸爸都在家，爸爸在一旁打趣儿地问呱呱说，你将来要娶谁当媳妇儿啊？ 平时奶奶最疼爱我了，所以我要娶奶奶做媳妇儿。 啊，胡说，我的妈妈，你的奶奶，她怎么可能做你的媳妇儿呢？ 那么我妈妈又怎么可以做你的媳妇儿？ 一个人在乡下走着走着迷了路，他向一个小孩问路。这个小孩说， 给我10块钱，我就对你说实话。 那个人就给了孩子10块钱，紧接着小孩大声地告诉路人说， 说实话，我也不知道。 数学课上，老师考同学们问题，老师把呱呱叫了起来，问呱呱说，呱呱，你来回答，8减1/2等于几？呱呱快速站起来，眨了眨眼，挠了挠头，仔细地琢磨了一会儿，他笑嘻嘻地对老师回答说， 竖着减等于3，横着减等于0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光明小学的李一鸣小朋友要教我们唱的儿歌是上学校。 上学校，太阳照，新欢笑，今天开始上学校，整衣装，